夫子，马大跟玛利亚差我从伯大尼来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 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上帝的荣耀，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 耶稣没有同你一起来啊？你有没有把口信带给他呢？ 我跟他说了，玛利亚。 他听清楚了没有啊？ 毫无疑问的，他是听清楚了。玛利亚，他还说拉撒路的病不会死的。 他有没有说随后就来呢？ 没有，他只是继续教训人，好像把我告诉他的事情忘了似的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然后 拉，你受伤了吗？你是不是摔倒了？ 不是，我的肚子好疼。 你吃早餐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变得那么快呢？马大知不知道你在生病啊？ 不知道。 马大在哪儿呢？我知道你一家做喜事，他一定在那儿帮忙煮菜。我去叫他回来去。 他在什么地方？ 他在床上痛得打滚呢。 拉萨路，你什么地方痛啊？ 这儿痛。 是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不好的食物啊？ 我没吃什么，从来就没痛得这么厉害。 玛利亚，我看你还是去请个医生来看看。 要是耶稣在就好了，我们为什么不去请他来呢？ 对了，我们不必专程请他来，只要说拉萨路病了，他就立刻会来的。 我去叫他回来去。 他在什么地方？ 他在床上痛得打滚呢。 拉萨路，你什么地方痛啊？ 这儿痛。 耶稣没有同你一起来啊？你有没有把口信带给他呢？ 我跟他说了，玛利亚。 他听清楚了没有啊？ 毫无疑问的，他是听清楚了。玛利亚，他还说拉撒路的病不会死的。 他有没有说随后就来呢？ 没有，他只是继续教训人，好像把我告诉他的事情忘了似的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然后决定先回来给你报个信。 我实在不懂耶稣为什么。 虽然因为耶稣没有来，两个姐姐失望了，可是他们还是相信他说的话，这病不至于死。当他们亲眼看着他们的弟弟病越来越重，一直到他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，似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们还是用这句话来安慰他。 拉萨路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能不能把眼睛张开来，拉萨路？ 拉萨路，你的病不要紧的，你不会死的，你听见了吗？耶稣说你的病不至于死，你会好起来的，拉萨路。 耶稣得到拉萨路生病的消息之后，他仍然停留了两天，继续教训人。 来，我们再到犹太地区。 夫子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 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？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致跌倒。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 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 拉撒路死了。 我高兴我没有在那里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，现在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了。 犹太人的丧礼中充满了哭泣和大声嚎啕。伯大尼村中有许多人，加上好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，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，同时也和他们一起哀悼。耶稣不愿意在这混乱的场合中和两姐妹见面，他宁可停留在村外安静的地方，差了一个人去报信。 耶稣已经来了，他在村子的外面等你。 马大急忙起身离开了屋子。玛利亚没有听到给马大的信息，仍旧坐在家里没有嚎哭。 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必赐给你。 马大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 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 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马大，你信这话吗？ 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 马大听了耶稣的话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，于是回去叫玛利亚出来。 玛利亚，玛利亚，耶稣来了，他要你去，来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他。 马大和玛利亚出去了，他们可能到坟墓那里去哭了，来，我们也去。 哎，我们也都去。 当玛利亚一见到耶稣，就伏伏在他脚前哭泣。 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 耶稣哭了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 请主来看。 耶稣悲叹着跟随他们来到坟墓前。坟墓是个洞，洞口有一块大石头挡着。 石头挪开。 可是主啊，他现在必已经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 我不是对你说，马大，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把石头挪开。 谁来帮我推石头？来，请快来，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。 父啊，我感谢您，因为您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您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您差我来。拉撒路，出来。 路走出来了，真的走出来了。 把裹着他的布解开，让他行走。 哎，怎么了？ 哎呀，先生， 先生，你的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拉萨路，拉萨路， 他复活了，已经死了四天了。 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， 他握有生命跟死亡的权柄， 赞 美上帝，哈利路亚。